大家好，欢迎翻到嚟动漫城进攻足球嘅第二节欧洲足球时段。咁啊，呢节入边咧，除咗讲德甲、意甲、西甲之外咧，我哋亦都会讲翻呢个欧联同埋欧霸嘅赛事嘅。咁我首先简略去尽快讲讲啦，就系德甲啦。咁啊，德甲入边咧，就呢、这个拜仁慕尼黑咧就赢咗呢个奥格斯堡啦。 冇乜变动啊。 反而咧就利华古逊咧就反胜咗呢个达斯塔特，就升上第三位啦。基本上利华古逊就咁啊，球人低人啦。佢而家呢一刻嚟講，咁啊喺德甲嚟講咧，係成個形勢上都係不變嘅，因為多蒙特本身都係同呢個第三位利華古遜啦，同呢個榜首嘅拜仁慕尼黑啦，仲有一段距離嚟講嘅。咁啊，拜仁慕尼黑喺呢一周嘅賽事入邊嚟講咧，就暫時仲未好似未對嘅。 嚇， 係啦。咁啊，佢咁我陣間我哋再詳細再睇睇先啦。咁啊，但係反而最激烈嘅賽事就係、是。昨晚情人節上演的意大利足球聯賽的榜首大戰啦，就 祖雲達斯 對住呢個拿波里，咁啊，亦都喺首循環入邊啦。拿波里曾經贏過呢個祖雲達斯嘅，咁喺昨晚嚟講咧，就終於復仇成功噶啦。咁我哋可以先睇一睇嗰段短片先啦。嗱，咁啊，而家咧就祖雲達斯有一個攻勢先啦，就係、是、一個波放上去左邊，咁啊再 set 翻埋嚟中間嗰度啦，咁啊。中場再俾翻去呢個沙龍，沙龍一射射個波，呢、這個波去到細網仔入球非常之靚啊！基本上係，咁呢條波其實有好多嘅擁躉啦，因為呢條波其實係喺呢個下半場嘅42分鐘， 嗯， 係下半場，所以所有嘅後備職員啦，所有球員啦，衝曬入球場都非常非常之興奮嘅，因為喺當時嗰刻大家都覺得呢場波打和機會係非常之大。 係 啦，其實仲剩翻3分鐘到嘅，係啦，咁啊亦都啊領隊啦就非常之高興啦，咁啊呢一球波入邊嚟講，咁啊再從慢鏡頭睇到呢個波，哇！呢、這個波係射得非常非常之靚嘅，基本上係曲在啱啱喺個手罅過咗去。 哎呀，真係 係啦，咁啊可以一睇再睇啦，呢、這個波係。又不可以講話神來之筆嘅，十年功嘅啦，射得出呢啲波，基本上大部分嘅球星都係。咁我哋可以講翻呢場波入邊嚟講啦。嗱，雖然係祖雲達斯咧就用呢一個入球係攞咗3分上咗榜首，但係佢同拿波里個距離只係相距於1分。 嗯， 即係話整個聯賽如果話講緊邊隊奪標機會大咧，就係、是、源自個組嘅，基本上係。咁啊，各位拍檔點樣睇？你 才 講先啦。 而家你俾咗祖雲達斯去一個咁嘅位置咧，佢個信心強好多噶啦。咁其實你睇嗰場波咧，就呢個基本上就係一個經驗嘅分野嚟嘅。咁其實嗰個場波拿波里個控球指數係高嘅，但係相反咧，你會睇到每一次進攻咧，祖雲達斯個進攻係較為有危險性嘅，所以你睇翻個統計數字都睇到佢射門嘅次數係比拿波里高出一倍有多啊，一倍有多啊，同埋中籠嘅都亦都好高，咁就呢、這個即係、就是、去到尾佢贏波都合理嘅、合理嘅咁樣。 咁啊，跟住落嚟咧，仲有一場費倫天拿對住呢個國際米蘭啦。咁啊，費倫天拿亦都順利擊敗咗國際米蘭啦，就守住第三位啦。基本上係將羅馬拉翻落嚟先啦。曾經呢兩場波未打之前咧，就羅馬嘅分數比呢兩隊波高嘅，暫時嚟講就升咗上第三。咁打完呢場波之後咧，就羅馬就落到去第四，基本上係亦都一個幾理想嘅數字嚟講啦。基本上係咁啊，就好可惜咧，喺呢一屆嘅賽事入邊咧，頭三位先可以踢到歐聯嘅，所以一樣嘢咧，暫時第四嘅羅馬咧，仲要等緊一個機會，就能唔能夠？拉呢個費倫天拿落翻嚟，咁反觀而仲有第二位嘅拿波里嚟講咧，佢嘅奪標機會其實咧同佢打呢場波之前所謂嘅失咗一個優勢，唔係失好多啫。其實成個聯賽，因為佢而家仲係打得第25場賽事，25周嘅賽事，所以漫長路嚟講咧，咁啊仲有時間去修正。唯一一個分別就係話，到歐聯重開嗰陣，因為我講過歐聯同歐霸嘅分別就係話。祖雲達斯就係打周中嘅，歐霸就打星期四嘅。咁啊，如果好彩以甲習慣上咧，禮拜六咧正常啊，有少部分嘅賽事會擺喺禮拜六之外咧，大部分都係擺星期日打。咁佢都仲可以但係喺祖雲達斯嚟講，就比拿波里多一日時間休息嘅，基本上係。咁就睇下拿波里能唔能夠克服到賽程嘅問題啦。 如果唔達同埋第二，祖雲達斯雖然而家話十五連勝啦，基本上係一隊波，大家踢波咁耐都知㗎啦，大波咁耐，數字遲早都會斷㗎啦。基本上係一隊波冇理由咁樣俾你咬落去， 即係唔係咁容易嘅。咁你其除非就即係強如穆尼克，佢都唔可能啦。 係啦，冇錯， 唔可能就因為你始終去到咁上下。就會鬆懈咗，特別你贏得太多啊，分即係差距太遠嘅時候咧，你就容易噶。咁所以有一樣嘢咧，祖雲達斯相反嘅就唔同嘅，佢可能會 keep 得耐啲嘅。點解咧？你睇到佢贏波，佢唔係大比數嘅，每一次就係佢贏咗就夠噶啦。總之我贏你波，即係佢哋會唔會？話輕率啊，呢個就係個球員經驗嘅問題。亦都佢好清楚自己響個體能上可能冇人嚟後生仔冇，所以佢冇好穩陣嘅，佢打波嗰啲好穩陣嘅。咁佢仲有跟住後面嗰個最後嗰一關嗰、那個即係穩陣好多啦。咁啊，始終你係即係比較你個信心會強咯。啊，咁同埋你個打法，你係趨於穩陣嘅打法，保守嘅，唔需要急進嘅，咁你係比較容易啲，唔同一啲喂贏啊，一顧住贏嘅咧，就好容易俾人哋相反一次機會得咗，咁你就慘噶啦。咁你所以你嗱祖雲達斯嗰啲，你贏咗波，你唔係咁容易追到佢嘅。佢哋好即係防守好緊密嘅，同埋佢經驗好好嘅，即係你睇佢每一條線。都有個好有經驗嘅級數嘅球員喺度嘅，係啊，咁你變咗你有打法，特別你祖雲達斯後面嗰幾個防守個真係穩膽嚟嗰啲，佢即係好話唔好聽有個鐵三角龍門搭兩個後衞， 冇錯， 穩陣啊，所以你係唔係咁容易贏佢？佢輸波佢又唔會輸太多嘅， 係啦， 嚇呢個好比較上係容易啲去保持嗰樣嘢咯。 嗱，咁啊喺呢一周嘅賽事完咗之後咧，咁啊跟住又睇下跟住落嚟祖雲達斯能夠可以 keep 住個勢，繼續去保持一個優勢啦。如果唔係咧，佢一分嘅差距其實咧同同分一，我成日覺得一分同同分，你唔係計到去三十幾周嘅話咧，個分別不大嘅。其實 冇錯，冇錯。 咁啊，我哋講翻西甲入邊啦。咁啊，皇家馬德里咧就打頭場啦，喺今周嘅賽事入邊咧就4-2贏咗呢個畢爾巴啦。咁華力簡奴咧同希航咧2-2打成平手啦。咁啊呢個維拉利爾1-0贏咗馬拉加啦。咁加利維利終於贏咗波啦，就2-1反勝呢個愛斯賓奴，基本上係咁啊減咗一啲壓力啦。咁啊拉科隆尼亞2-2同貝迪斯打成平手。咁啊，3-0咧就皇家蘇斯達就贏咗格林納特啦。咁西維爾咧又2-0贏咗拉斯彭馬斯。咁啊，伊巴咧就2-0贏咗利雲達。咁啊，肯定呢個叫榜尾大戰嚟㗎啦。呢個只係一個就馬德里體育會咧就僅僅屬就贏咗呢個基達菲。咁啊，巴塞隆納咧就係真係報仇雪恨咁報啦，4-1就俾你贏咗首循環，次循環咧就6-1贏翻你，基本上係 狂揼 你，咁啊變咗咧成個呢個西甲嘅聯賽榜嘅形勢嚟講咧，就巴塞隆納就仍然都係 keep 住打少一場，就以3分差距 hit 住呢個馬體會啦，就54分，咁啊然後咧少一分嘅皇家馬德里咧仍然都係靜待機會啦，就喺守住第三位53分。咁維拉利爾48分，又係一個出現咗個差距，同西維爾第五位咧就有一個8分嘅差距啦，就動搖唔到個位置嘅。反而利雲達嚟講咧，就雖然你話輸咗波啦，但係佢同英超又唔同嘅，因為利雲達而家都17分排第20位，格林納達就20分3分差距，咁啊拉斯彭馬斯20分，跟住落嚟嗰啲22分咧，其實係仲有數字上機會追上去嘅。基本上，反觀愛斯賓奴啊慘啲啦，就俾呢、這個喺一個叫做鬥差的情況之下咧，就俾呢個華人西亞就贏咗，咁啊佢而家就跌到落一個叫做互級邊緣，咁就差少少啦。咁啊，然後咧就講翻呢度，講完呢度之後咧，就講翻呢個歐聯嘅戰況啦。咁歐聯嘅戰況入邊咧，喺呢一周嘅賽事入邊嚟講咧，奔飛加對呢個新尼特 ，OK， 係啦，聖人耳門對住呢個車路士嘅。咁啊，18號咧就係星期四啦，就羅馬對皇家馬德里，爭特特對住和斯夫斯堡。咁啊，先不如我哋講呢個賓菲加對呢個新尼特啦。新尼特咧本身啊，波瓦斯就喺嗰度教緊嘅，咁算係成績幾好噶，係全勝榜首嚟出線嘅。咁啊，賓菲加反觀一樣嘢咧，就雖然喺主場對住新尼特啦，會唔會係難過新尼特嗰邊咧？ 其實 新尼特呢隊波咧就唔曳嘅，我覺得佢即係年年去個歐聯嗰個成績都唔會太低嘅。咁會即係你就算去分組賽可以出硬咁滯嘅。啊，雖然佢唔係話好好波，但係佢哋打法係好好實際嘅。咁你去到奔飛加咁，其實即係球會嚟講咧，就話或者會係唔同嘅。咁你基本上葡萄牙嚟講，而家差唔多你喺歐洲嚟講，你同新尼特差唔多級數，你唔會好似以往你係高級過嘅人嚟嘅。我諗呢場波咧就奔飛加唯一嘅可以恃住一個主場嘅優勢咯。咁去同佢周旋咯。咁相反即係、第二個回合你去作客咧，你可能會遇到困難。咁呢個情況，如果你即係唔可以大比數拋甩，贏咗新尼特，佢第二個回合會分分鐘輸翻曬。連之前贏嘅都冇埋。咁所以我諗，如果係奔飛加要教練，你要諗下點樣去爭取入球啦。 係啊，阿芬咧， 嗱，因為都係嗰句啦，歐聯嗰個注意力啊、集中點啊，或者每一樣嘢都係即係好旺盛啊。咁而我又覺得新尼特呢隊波咧就唔係今次先咩嘅，佢其實之前不過咧，因為我哋嗰個傳媒焦點咧就好少講到即係蘇超啊，即係蘇聯聯賽啦。咁其實佢唔覺嘅咧，佢買咗好多即係我哋所謂過氣嘅球星。咁而波亞斯我哋知啦，因為之前喺車路士有教練之後，佢 OK 嘅。但係點解會失敗咧？就因為可能係過早去，但係佢而家去到新尼特咧，我就覺得啱啱正適合佢呢啲喺歐洲其他仲有 一線尾啊，二線頭嗰啲啊， 仲有佢係屬之葡萄牙球隊嘅， 佢係波圖啊嘛， 係啦，所以我就喺呢個角度咧，我都覺得新尼特係有機會，即、就、係、是、有機會即係我睇高新尼特。 我都睇高，我同阿芬個角度一樣啦。我唔好講話新尼特一定贏，係我覺得喺呢場波能夠佢應該可以全身而退，可能和局帶落去次回合度唔難嘅。根本上係因為佢本身對波嘅氣勢都強啊嘛，根本上係。 所以我咪話佢唯一要就係睇下主場嘅利攞唔攞到啫，所以爭取入球咯。係啦，咁如果唔係，否你即係去到第二個回合。你都係會輸 嗱，咁啊反觀第二場波啦，就係、是、車路士作客呢個翻嚟聖日耳門啦。咁車路士好坦白講啦，嗱，我首先講先啦，我覺得車路士呢場波咧就並非會太差嘅，因為首先一樣嘢其實對波咧應該就翻咗嚟㗎啦，基本上係點解你見到聯賽成績打得唔係咁一個咁理想嘅位置咧？班球員講真個心態如果係好嘅，就唔會搞到如此田地啦。但係因為本身希丁克亦都係一個打大賽經驗，同埋呢班球員係打揀波踢嘅，可以咁講啊。因為喺聯賽入邊，我望唔到自己可以去到幾遠嗰陣。就算車路士今季以第七名、第八名同埋第十五名收 lift， 都 冇問題嘅。咁啊，班球員覺得要贏到未贏到，使乜出盡力啫？但調翻轉喎，唔係喎，歐洲一個歐聯大舞台嚟講咧，成班人就會聚翻曬翻嚟嘅個精神上 係。其實唔同嘅地方就係話。歐聯他們可以去騷擾的 Collier， 找 最更好一點的飯票，但是問題就是說你巴黎聖日耳門，你有發覺這隊球呢，他主場的他是表現特別好的，其實 你很怪，好像伊巴謙莫維一個這樣的身形，現在年紀又這麼大，你不覺得他有老態的，咁佢仲表現得好犀利嘅，即係贏波。咁問題就話你喺呢一刻車路士個前鋒迪亞哥俾唔俾到壓力個對手咧？因為其實呢個巴黎聖日耳門嗰個後衞都唔錯嘅。所以你 亦都仲有一個困難咯。前車路士嘅後衞喺嗰度啦。 冇錯啊！ 阿爆炸頭。 係啊，冇錯。咁你即係佢好熟知你哋啲球員嗰啲路數噶嘛？咁你係有一定嘅困難咯。相對之下，我就覺得 車路士的後衛，是不是鉛制到伊巴呢？ 伊巴是這樣， 這個是很大問題咯。這件事還有其他第二個人，雖然他說好像單天保自尊，但還有其他巴黎聖日耳曼的球員都不曳的嘛，其實特別在他本土那邊打。 正式來說，夏薩達那些全部都由法國球會過來， 不是就是咯，就是那這個即是我會看到巴黎聖日耳曼的。 咁啊嗱，仲有一場波啦，跟住十八號咧就係羅馬對住呢個皇家馬德里啦。咁啊，所有嘅焦點都側曬去作客嘅皇家馬德里嗰度噶啦，基本上係。咁正常嚟講咧，如果發揮得理想咧，咁啊以羅馬嗰個後防線嚟講都好難，真係。 我相信喺呢一刻嚟講咧，皇馬會出盡九牛二虎噶啦，因為喺個國家個本土聯賽，佢都未必可以上到去。就算他死追了去，可能去到尾都是仲係輸一分啊兩分俾巴塞嘅。佢所唯一佢要保持佢個嗰個威勢，佢就喺歐聯嗰度啊。去到尾可能大家咦就係、皇馬同巴塞再爭個歐聯冠軍都好啦。我咪再打個咯喺嗰度，即係俾佢有機會喺嗰度贏翻，攞到杯咧，所有嘅嘢都掩蓋曬啦，所有嘅嘢掩蓋，失咗聯賽唔係問題嘅，因為我喺嗰度雖然我有機會參加啫，而家如果我贏咗冠軍，我再有機會參加唔同啊嘛， 冇錯， 係嘛個你即係相對你睇祖雲達斯一樣啫嘛，我唔理咁多，我組織好佢，之前輸唔緊要，我慢慢做好執好佢，一路打佢上嚟。係嘛？呢個就係大賽對嗰一啲一大球會嘅吸引力，同埋佢哋情願會喺嗰度咧挽回佢自己喺國內嗰個聲譽。咁呢個唔同啦。 係嗱，咁啊，剩翻最後一場波就是珍特對住呢個和夫斯堡啦。咁珍特係本身係比利時球隊嚟嘅，咁所以和夫斯堡雖然喺德甲嘅聯賽排喺個幾下游嘅位置啦，但係喺嗰個分組賽嚟講咧，佢又一啲唔失禮嘅，贏咗曼聯啊，而翠菲燕諾啊，唔係燕奴芬啊嚟出線嘅壓住佢。咁啊，本身呢樣嘢呢場波會稱先邊隊多啲啊？ 我會睇珍特嘅，因為呢隊波你喺個分組賽，你令你有啲驚喜喎。呢隊波咁嘅，但係啲即係佢出到線嗰度都唔係話靠僥倖嘅。咁你應該去本土主場嘅嚟講咧，就着數啲嘅。咁你因為你和夫之堡而家都喺個低潮期啦，咁你更加去到作客，你又唔敢輕舉妄動。你可能就保守之下就會比珍特小勝噶啦。 嗱，咁啊講完呢個歐聯之後咧，就跟住落嚟，跟住嗰日咧就會係歐霸啦。咁我睇翻歐霸嘅戲碼咧，就近乎係都唔會遜色得過歐聯嘅，基本上，因為有啲其實都係用第三名跌咗落去踢歐霸啫。基本上，嗱，咁我先講一講啦，啲戲碼都重要嗰啲啦，較為矚目少少嘅，多蒙特將會主場對住波圖。費倫天拿主場將會對住而家近況大用嘅熱刺啦，咁兩隊波都唔係太差嘅。西維爾對住莫迪本身係咁啊，而啊米迪蘭特咧就將會對住曼聯，基本上係曼聯，我唔知佢踢咩波嘅，講真係。咁啊維拉利爾咧就對住拿波里，咁啊呢兩隊波都而家近況都唔係差嘅，西甲本身同埋對住拿波里而家基本上。咁啊馬賽對住畢爾包啦，咁啊較為遜色少少啦，因為華倫西亞咧就加利維里咧就喺呢啲賽事嚟講咧就表現就唔係話太差嘅，對住維納納信出隊。咁啊奧格斯堡雖然輸咗俾呢個拜仁慕尼黑啦，就將會對住呢個利物浦嘅。士砵亭咧就對住利華古信，加薩沙雷對住呢個拉素，斯洛克04作客將會對住呢個薩克達。咁啊薩克達咧本身咧喺歐聯嚟講咧個表現唔係差嘅。咁上嗱，如果我先講講幾場波嘅戲碼啦，嗱，譬如話多蒙特對住波圖啦，呢隊波真係好，呢場戲碼真係好勢均力敵喎，完全係。 明白，我認同。 係啊，嗱，多蒙特嚟講處於個德甲聯賽榜第二位啦，咁啊波圖亦都係屬於前列啦，亦都唔係話差嘅。咁我覺得呢個大戰可期。咁啊跟住第二場波咧就費倫天拿。雖然佢係而家排緊第三啦，但係對住熱刺而家排緊聯賽第二咧，兩隊波都係勢均力敵，同埋兩隊波個比賽風格都係有唔同嘅。 兩隊波的狀態都是當頭戲。 嗯， 係啦，唯一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二次踢完呢場波，咁跟住來聯賽佢點踢咧？就呢個陣容要睇下一個有經驗嘅領隊，佢會想喺呢一個杯賽排咩陣出嚟？ 佢想點調節佢去打咯，即係個或者。或者他可能場波如果俾我，我係葉志嘅，我唔急於去贏咯。 嗯、 我保守唔失波，即係攞翻個 保險 就夠啦。甚至乎即係喺嗰度，如果爭取到入球之下失波嘅都冇問題。即係入球之下輸波嘅都冇問題。咁、你起碼就話有一個作客入球，揸住兩手就好好多。啊！呢個係應該係咁打，即係反觀你翻去，你又要應付自己嘅本土聯賽。如果你作客冒然去搶下嘅時候咧，啊有一咬一不慎，你就會大鑊嘅。咁到時就續收唔到科添。 咁啊，跟住落嚟咧，米特蘭特啦，就對將會對住呢個曼聯嘅賽事啦。咁啊，曼聯嚟講咧，因為而家佢踢完呢一個比賽之後咧。咁佢亦都係有場足總杯係等緊佢嘅，即其實而家嚟緊兩場咯，都係一個杯賽嚟嘅。咁就要睇下雲哥爾又會排一個咩陣啦。嗱，兩隊波排面上啊，就唔係話真係好強嘅，因為米特蘭特咧都唔係一支歐洲勁旅嚟嘅，雖然佢曼聯係作客，咁亦都佢亦都要點都要部署㗎啦，因為曼聯都唔係強得好緊要啫。咁亦都翻去23號咧，就去對住蘇士貝利嘅。喺英格蘭嘅足總杯入邊，咁就會睇下佢點樣打咯。嚟緊就都係打緊杯賽啫，曼聯係。咁啊，睇下雲哥爾會點樣排一個咩陣咯。係啦，因為曾經試過雲哥爾咧，係對住呢啲弱旅咧，舊年嚟講咧就陰租旅翻船嘅，係完全。 即係佢可能佢即係 睇高自己，睇低人哋。 唔係佢升級教練嚟噶嘛？升級教練嗰啲只係曉對強隊，弱隊唔識諗。啊，佢可能就係咁咯，所以佢又會喺嗰啲弱隊嗰度失分咯。咁樣佢咪輸咗俾米特蘭啊新特蘭咯 嚇，咁啊就要睇啊咁跟住落嚟嘅賽事入邊嚟講啦，咁啊就啊 冇乜特別嘅， 冇乜特別噶啦。拿波利將會係作客呢個維拉里爾啦，咁啊 你即係我會幾想睇一場波，就係話華倫西亞對維拉納迅速，即係睇下加利仔。係即係點樣調教咯？咁即係講翻加利仔個場波，啱啱咁啱最今週嗰場西班牙賽事，我有睇曬嘅。咁其實就話即係加利仔啊，我睇到佢教應該係做咗一啲嘢嘅，但問題上咧，我原來發覺華倫西亞班波啲技術唔係咁上乘，即係佢哋一貫西班牙嗰種打法，控球啊，叉。但原來那個去到前面前場的時候咧，成日失波嘅，一去到中場都仲好啲，一隊又係一失波又俾人冚翻過嚟嘅。咁所以佢會就算對咗嗰啲弱隊都輸就係咁。而家可能佢往往就係咁樣失。不過我好欣賞佢嗰個老將啊！一時間唔記得呢個西班牙老將個國腳嚟嘅，佢響即係啱過咗場波，傳教呢個老將翻出嚟，反敗為勝。即係佢走到出嚟打個中鋒， 李加道 係冇錯。李加道佢真係將整個華倫西亞前線改變曬。佢不單止自己入到波，同埋佢做咗好多好多前鋒上面嘅嘢，即係相等於啱啱嘅利物浦啫嘛。個史道列治一出嚟，影響曬整條線。 係， 但係之前點解咁少踢咧？我唔明解，係咪佢真係老得咁交？佢真係佢個態度又好識到你， 冇錯。 啊，呢個好緊要。 咁嗱，講起利物浦啦，咁阿芬講下啦，咁啊呢個利物浦將會作客啦，高普咧就會帶，其實高普對呢個歐霸就唔會陌生㗎啦， 明白？ 基本上係。 奧格斯堡啊，更加唔陌生添。 係啊，佢人亦都德國球隊嚟嘅， 係啦，冇錯啦。 我就覺得應該大戰可期嘅，雖然奧格斯堡係處於一個幾下游嘅位置，但係其實都有一群。 但係又即係講翻啦，即係好似話齋，你而家利物浦你個焦點喺英超啊，定喺呢啲歐霸咧？ 哦，咁啊係，你講得非常之啱。即係 如果你咁樣， 自己都唔係好多兵員去咁樣去諗緊，去到點樣踢嘅情況之下， 佢有好多傷兵啊。 係啊，利物浦嗱講笑咋，你我當你進咗級。你會不會是去到 八強、四強，你即係我睇唔到啊！我睇唔到今年嘅利物浦有咁嘅。好啦，如果係咁樣咧，就好似話齋，你敢唔敢去即係喺呢一度放棄咗嘅？我唔係講打假波嗰個放棄，即係話誒揾啲新人去調節。因為點解咧？你喺英超，你爬到某一個位咧，你下年仲有機會參與呢啲喎。如果唔係，你一個唔覺意喺度打殘咗， 即係冇我冇必要喺呢啲今屆入邊攞啲咩成績啊。 你下年仲要即係仲可以有個好成績，即係呢、這個即係我喺呢、這個建基於呢個焦點咧，我就覺得 冇需要啊， 冇需要咁。即係我覺得高普啊， 所有球迷都唔好咁上心。 我又相反，我覺得呢場波佢，我覺得高普唔會好似你哋咁諗喎。 係，高普， 因為佢係翻翻去德國， 嗯， 我就要威嘅。我覺得佢會有咁嘅心態，同埋佢亦都好清楚德國嘅球隊啊。咁亦都奧格斯堡唔係一個什麼強隊。 明白。 仲啱冇錯冇錯。阿芬講嘅就誒點樣排點樣排。我又不覺得他有機會爬到上去爭歐聯的一席位，所以他如果是我一定情願在這裡要贏，愈賽愈操、啊、我打好一點做回去，贏到就贏，贏不到就算了，不會放軟手腳，唉，不要留一些、人類有休養生息，沒必要、啊、一定就是反正仲有一樣嘢，史道列治出咗嚟，服咗啊！要更加有啲大賽俾佢去操啊！ 嗯， 咁你應付將來嘅嘢就係要，你唔係誒唔好啦，呢場波誒你休息啦。咁我唔覺得你可以唔好俾佢打足全場。 嗯， 係， 一定要俾佢出去踢半場都好。 嗯， 咁啊等佢將嗰個大賽嗰啲經嗰個氣氛帶翻翻嚟啊！嗰樣嘢好緊要，即係。你會睇到好簡單，以前揮著嘢就係會呢啲一定要俾嗰啲出去踢，呢啲要俾呢個踢，呢啲點樣佢會執得好清楚嘅。咁呢個好重要，冇錯。佢而家佢都受到傷兵困擾，嚇咁冇辦法㗎。你嗰邊都反正唔係咩好成績㗎啦，打入高一彎低一彎啦嘛呢啲波。 哦，唔係對唔住，如果照阿李 Sir 正話咁樣講咧，我反而有一樣嘢咧，我反而睇佢利物浦主場對咩喎？因為嗱，即係正話我哋 談緊奧格斯堡嚟講， 係啦，而家奧格斯堡主場嘛， 係啊， 即係正話咧，我就話唔睇好利物浦，但係阿李 Sir 正話嗰個分析咧，我反而覺得咧就是，如果建基於李 Sir 正話咁樣講咧，我都覺得啊，有可能。但係如果咁樣講咧，我反而即係我期待咧就係佢嗱，我對唔住，我唔理佢今場奧格斯堡對利物浦踢成點樣啦嚇，或者利物浦踢得保守啲，唔失波就得啦。如果阿李 Sir 正話嗰、那個俾嗰啲球員去攞一啲大賽經驗咧，我反而想睇利物浦主場對奧格斯堡。那個原因咧就係話，如果佢喺一個即係作客裏邊咧。有一個好的成績，或者有一個不失波的情況之下，你怎樣在英國利物浦主場再去發揮利物浦，如果我覺得如果他兩場都表現好，那個即是勢頭就會令到球員、球迷、領導層就會有個即是喂真的，因為現在我們看嘛，高普是半途加入來 冇錯啊，冇錯啊， 咁所以就話，正正我之前去分析個建基咧，就話我其實係想等下你，可能我哋諗啊高普咧就，我慢慢執，然後下年即係正式球季開始，呢、這個先係我高普嘅利物浦。 唔、嗯、係我覺得長波佢一定會搏佢打，因為你反正佢唔同其他隊伍啊，有第二場賽事啊，佢今週冇賽事喺英國足總杯。他很放心去打的，没问题的。是吧，他打完還要有很长时间休息。 嗯。 啊 ,OK。 等回第二场最主场添。 是啊。 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会搏命去打咯。 咁啊，在这个欧洲的赛事，这一周赛事大致上我们都是到此为止。咁啊，所有的战果呢就留回我们再详细在礼拜五做一个分析。咁啊，在嚟緊这个第二节时间呢就係咁多先，咁啊，拜拜，咁啊，記得留意第三節，我哋仲有香港波時段， 好，拜拜。Okay.